参加第21届金正日花节的外国客人和旅华同胞访问了万景台，还参观了平壤金正书烧死厂和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等。